动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远望红轮西坠，不久月达东发，行路君子奔殿家，也秒林中宿下，家人房中安寝，使女便把灯拿，不久星斗一齐发，定准的阴阳八卦。上回书正说到乾坤倒转，倒转乾坤，陆天林陆老剑客见着他媳妇儿独守观音姚静之，老头的眼睛就红了，破口大骂，当面指出他有4大罪状。越说火越大，越说越生气，老头亮出了7星鞭，就想把他给打死。这独守观音也不示弱，晃动龙头拐杖是咬牙切齿，老天杀他，今天有你就没有老娘，有老娘就没有你，在世界上咱们俩必须有一个存在，有一个毁灭。您别看他们是抓急的夫妻呀，但是这夫妻如果感情要破裂了，比仇人还仇啊，他们俩就是一例。这老两口子就在落魂桥旁玩拉面了，旁人都在一边看着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不知他们两个人是谁输谁赢。打着打着，陆天林就发现独守观音眼珠直转，老头就明白他要打鬼点子，因此先给他揭开盖儿了。老七婆，咱俩今儿个比的可是真功，你别耍花活哦，又要想打阴阳太极针呐，你给我收回去，我吃一回亏我不能上两回当，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找你报仇，我就是潜心研究这宗案件，如今我不但有防备的方法，我还有置你于死地的暗器，倘若你敢先伸手，可休怪某不客气。独守观音真想使这种暗器，没想到被老头给揭穿了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。他对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太有研究了，这种东西就打出一种毒针， 比一般做活那针呢还小着一半，你根本不注意，这种针打的人身上根本死不了，但是毒性特大，只要见着血你中了毒就活不了了。如果对方加上防备，比如说穿的衣服厚点儿，这玩意儿打不透，见不着血，毒就没有用了，所以呢他就不敢打了。他准知道陆老剑客事先有所妨害，简直是气急败坏呀。好啊，既然老天杀的你有所准备，我就凭真功夫赢你，拿命来。就下了绝情了。那毕竟啊，男女有别，在体力方面这个女性在关键的时候不如男的，他俩的能力相差无几，就力量来说这独守观音不行啊，所以一战长了累得他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气，一个没注意被陆老剑客这一鞭正抽到他后背上。这独守观音也不善啊，眼看躲不开了，哎，使了个苏秦背剑，把龙头杖往身后一横，这一边正好砸到龙头杖上，要没这杖垫着就打他个骨断筋酥。尽管垫了这一下可也不轻啊，这老妖婆咬了一声，往前抢出有两丈多远，好悬没摔倒。他侄女陆小倩赶紧过来把伯母娘给抱住了，娘您觉得怎么样？哎呀孩子快跑。就这样带着一伙爪牙他们跑了。陆天林老剑客眼珠子都红了，就是找他报仇能让他跑了吗？因此老剑客横七星鞭在后头就追，一边追一边喊陆小英丫头你还愣着什么，快随我追。陆小英啊一点都没着急，过来把他伯父给拦住了，老人家切慢啊，你怎么不着急呢？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大能容人且容人，您揍了他一鞭呢也算出来气了，干脆就让他捡个便宜算了，倘若他们不改过继续为非作歹，那时再算账也不迟晚。另外伯父您看看呢，咱们两个人光顾去追，这还扔下俩人呢，把白将军还那位老爷子交给谁呀？是不是呢？我看咱们应当互相关照一些的好。陆老剑客一听啊，这丫头算完了，闹了半天跟我耍心眼儿呢，那头一个理由那叫胡扯，关键在后边这几句话，他那心呢都扑到白君瑞身上了。什么叫关照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，小杨，我看你打消邪念呐，什么你都不要想，你跟我提的那件事儿根本就行不通。他们是他们，咱们是咱们， 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们打的是三千关，找的是金灯剑客夏遂良，咱们找的是独守观音和陆小倩，根本这两者是两回事儿。少说废话，跟我追。不，我就不去，我已经以身相许，愿嫁给白将军，此事万无更改之理。丫头，你这叫一厢情愿呢、啊、人家不答应你，这又何苦呢？伯父，钢梁磨绣针，公道自然成，我呢再跟他讲究讲究，或许有成功的希望，您稍等我片刻。老头一看再追来不及了，就这么一磨蹭，独守观音早跑没影了，只好长叹一声，背过脸去不言语了。陆小英迈步来到白云瑞和山药旦近前，先跟他们打过招呼，进而跟白云瑞说：白将军，我对你可是一片至诚啊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方才我跟我伯父说了，我已经立志以身相许，此事万无更改之理，我求白将军你就答应了吧。哎呦，白玉瑞暗中叫苦，心说我这一到南海呀，遇上个蘑菇头啊，这个狗皮膏药怎么甩也甩不下去了，有心发作。但又一想，别紧，他是属于无知，不然的话就是有病，我和一个有病的人岂能一般见识。再者说，我发现这个人呢还比较正，闹了半天我错疑他了，盗采花不是他，而是他妹子。要这么说来呢，他还是个好人，又没有得罪我的地方，我何必伤了他的心呢？哎，耐心的解释解释吧。云瑞想到这就改变了态度了，姑娘，你对我有几次救命之恩，白某宁可肺腑不会忘的，来日方长，我必要加倍报答。可是谈到婚姻的事情，恕我不能从命啊。什么原因？我说过不止一次了，我有媳妇儿，有家室，不瞒你讲，也不怕你笑话，来年我要当爹了。如果咱们俩再定成亲事，这事恐怕交代不下去吧。要白将军别往下说了，我全明白，我愿意给你做个妾，我不争正事，那还不行吗？ 不行，这一点我记得我也说过，我们老白家没这规矩，向来没有纳妾的习惯，因此我还是不能从命。姑娘啊，你人样子长得又好，能力又大，找什么样的丈夫找不着呢？我希望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。白将军，你越这么说我越喜欢你，我就喜爱正人君子。不瞒你说，我见过的男人还少吗？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暗地里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。很少人像你这样表里如一，堂堂正正，谁们家的女孩 不喜欢这样的丈夫，因此我甘愿给你做妾。但是咱必须澄清一点，你不要拿我当风流下下的女人，我是表里如一，口快心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那些弯弯绕。戴将军，咱是最后一次相谈，我希望你往后退一步，咱们俩人的婚事就定下来算了。 不行， 此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刚说到这儿，陆天林把身子转回来了，老头气得那脸跟猪肝似的，过来用手指着陆小英的鼻子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全听见了，你太不值钱了。我还要重复这句话，在这个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可是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就冲你，就冲咱们家，找什么人家找不着？你为什么非得迷恋上他呢？冲他刚才说的话，多么冷酷无情啊！小白脸子，没有好心眼子，这种人留在世上也是个祸害。丫头，你闪退一旁，容我结果了他的性命。这老头啊，也有点下不来台了，过来跟白云瑞玩命。云瑞跟他还不能真打，躲躲闪闪，招招架架，眨眼间就逼到山涧边上来了，再往后一退掉下去了。山药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站住，云瑞，过来，我说老家伙，你就是乾坤倒转倒转乾坤南海派的九世传人陆天林吗？啊，是又怎么样？我老头啊，我这脸皮厚的人都长得你们老陆家了，方才我听得清清的，你这事儿不怨白玉瑞，你瞅瞅你这侄女，一个不饶百个不饶，这么大姑娘当面向人家许亲，当然了，她是个孩子，出于无知，出于痴情，这也情有可原，谁没在这时候过过呢？咱就说你，你挺大岁数，胡子都白了，哎呀，真叫人可气，你跑这跟你侄女来拔行来了，哎，表面上你数落你们家的人，实质上你恨上白云瑞了。如果白云瑞答应这亲事，你的火就不能这么大了，反目成仇，想把人家置于死地，有用这种手段逼亲的吗？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啊！你真是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，真给咱们武林的丢人。怎么办吧？咱俩伸伸手，我会一会怎么样的南海派九世的传人。陆天林看了看他，老朋友，你是哪位？山药蛋，别跟我装蒜，你究竟是谁？老伙计，你呀、啊，真是看不出真假人来了，连我你都忘了。我也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叫南海奇剑活报应。哦，你是上淮山上老剑客？对了，蒙你高台， 最好你还是管我叫山药蛋合适。老姜可别开玩笑了，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，同在南海，何苦动手呢？ 哎，不不，两回事。你向着你侄女，我向着我主子，那我不能不伸手。现在我是白云瑞的仆人了，我负责保镖啊，你欺负他我可不干，所以非伸手不可，不然你就带着你侄女赶紧离去，要再次纠缠那我是绝不答应。 哦，上老剑客，这么说非动手不可， 那是自然。不过呢，我这人最讲理，即使动手呢，咱得有个名堂。这不咱几个人都在这儿吗，把话咱说清楚。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，我希望你们爷俩赶紧快走，该办什么事办什么事，你找独守观音、千手观音，他爱找什么观音找什么观音，跟我们毫无干系。比如说你把我赢了，我呢也就无能为力了，为了报答你，我呢从中为媒，就成就他们俩的美事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姑娘陆小英一听啊，可乐坏了。老剑客，此话当真？你看，这么大人能说玄话吗？你就盼着你伯父把我赢了，你们这婚事就算成了。白云瑞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云瑞一听是暗中叫苦，心说坏喽，整个把我卷里边了。哦，你们拿我打赌呢，合着。但是他又插不上话。这时陆老剑客也点了头了，好的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，今天也就是今天了。小英啊，你可把我看苦了，儿大不由爷，我得什么时候操心才能操出头来，在旁边给我关底了债。老头舞动七星鞭就亮开了门户。山药蛋呢，从后背那口袋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一件兵器来，这兵器不长，但是他两手一拧，嘎巴叽叽叽叽叽叽，嘎巴叽叽叽叽叽，越拽越长，锃明刷亮，是一条十八节紫珠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山药蛋本不是兵刃，这条紫珠杆呢是他得来的，彭松彭寿山就使这兵刃，让他给抢过来了，因此他才利用这条家伙对付七星兵。咱们简短解说，这两个人在落魂剑旁这一伸手打的是非常精彩呀。白云瑞在旁边看着，可增长了不少的见识，心说这次到南海有倒霉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，我可广开眼界，遇上了很多从来没遇过的事儿，也发现了许多高人呢、就拿他们的武术来说，跟中原有所不同，虽然都是一个武字，从套路和招数来讲，人家非常新颖别致啊。哦，这里边还有这么些奥妙的，将来有了时间，我把我看到的能汇总到一起，融化到我的身上，相信我的功夫能长挺大一块。 但是云瑞又一想，有点毒心。为什么呢？他发现这山药蛋未必能赢得了陆天林。如果他要败了，站到陆天林那方面逼亲，我答应是不答应？哎呦，可毁了我了。白云瑞本不信迷信，这阵也信上了，心里头默默的念佛，求神佛保佑山药蛋打胜仗，满天云彩就散了。陆小英在旁边自然替他伯父使劲儿，他是全神贯注，盼他伯父赶紧取胜，好把这门婚事定下来。两方面正打的难解难分的紧要关头，突然树林里头有人说话了。这个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，叫唤了半天， 老鼠不要担惊害怕，小侄儿来也。 您别听这声不怎么地，就白云瑞来说，那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啊！说，你从哪里来？ 老鼠，我来了。 再看房叔安带着另外两个人跑出树林，来到落魂剑旁。那面本来正打着呢，一听这声都恶心，心说怎么了？这是要天塌地陷，要倒霉怎么的？什么动静？因此山药蛋和陆老剑客也不打了，合双掌跳出圈外，甩脸观看。你说就在这个关头啊，大伙都乐了。乐什么呢？乐房叔安这模样太惨了，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挺大个个子，水蛇腰三道弯，脖子细的像擀面杖，脑袋大的像个倭瓜，扁平脸，斗鸡眉，母狗眼，翘翘嘴，最主要的没鼻子。恐怕房叔安呢怕刮进沙子去，在这贴了块膏药，显得更难看了。一说话他不兜风，还带漏气的，所以才发出这种难听的声音。再看他背后背那小片刀，比修脚刀大不了多少，自然的就引人发笑。白玉瑞赶紧抢不起身过来，拉住方川：“ 孩儿啊，你这是从哪来？”“ 老叔啊，你先甭问我，我说你们刚才的事儿，我听得非常清楚。我那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你是叫陆小英吗？ 啊，你怎么认识我？ 哎呀，我一掐算我就知道是你，你可不是外人。”你是我未来的老婶儿，我是媒人到了。 这昨日的伤痛，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也来到三仙岛，他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些日子 咱们光说白君瑞所遭所遇，那么别人能闲得住吗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事情，像房树安这种人遇上的事情也不少。在三教堂临分手的时候，蒋平做了这样几宗安排。第一，三教堂留下煎丹日月陈仓老罗汉、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剑客、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和云中鹤魏真，让他们老四位在三教堂坐镇负责联络，有什么事情都到这儿来汇总。愚者那些高人纷纷散去，该回家的呢回家看看，该办本身的事儿办一办，经常不断的到三教堂来听听信儿。那么蒋平他是开封府的官人啊，他跟其他的人还不一样，所以就带着小五一小七姐老少英雄回归开封府。所幸京城啊在最近一段时期比较安定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他们除了禀明包相爷之外很快都上了班了。人家在班房里值班那才叫正经的上班，这个不是新词啊。那房树安也不例外啊，换上官服每天照常的上班。但是老方啊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，这心里头不老痛快的。房树安没事就喝闷酒，喝完就发牢骚。首先他埋怨云里金刚杜万，心说话这杜万呢、啊有眼不识泰山，你为什么非得指名点姓叫我干老跟我老叔给你师爷报仇呢？你怎么就把我老方甩到一旁去了？难道你就不知道我房树安是何许人也？什么战场我没参加过？什么事少了我能办成？哎呀，这小子这一句话把我甩到家了，也不知道我干老跟我老叔找着夏遂良没有，他们俩人在南海什么地方，一旦遇上点事儿，岂不是凶多吉少啊。可房树安又一想，也别埋怨云里金刚杜万，他不是开封府的人，对我们这些人不熟悉，那当然谁有名人家挑谁。可这事怪谁呢？那怪我干老和我老叔，哪怕你们两个人说句话把我留下呢，我跟着你们俩谁都行啊。可你们俩怎么就不言语呢？哎，看来人呢还得有名啊。方栓就发这牢骚。上了几天班之后没什么事儿。这一天他穿好了便衣，背着小刀离开开封走到街上了。出了开封府一拐弯就是开封著名的大街，叫玉露街。因为呢通过这条大街可知道紫禁城，道路有宽阔，人也多。房树安一想，一天呢老在这趟街上溜达没什么意思，今儿个上个生地方。他奔南走，再一拐弯奔了反塔寺大街。这个反塔寺是东京最有名的一所名胜，仅次于大相国寺。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， 环境非常优雅，人要到了这块觉着耳目一新。你要想图素净，你就上这儿来。而且这梵塔寺修建的玲珑透剔，样式也别致，大塔上的还有个小塔，让人看着那么奇特。房叔安就奔这儿来了，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琢磨， 哎呀，我到了开封，我听包大人那天跟我们讲，有个什么诗人形容过东京，这诗人说两句话，说什么来的？想起来了，头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第二句是除却良缘总是村。 对，就这么两句话。哎呀，这两句话怎么解释来的？哎，对了，意思是说呀，见过大海的人再看江河湖泊也不新鲜也不奇怪了，无所谓。那么到了东京开封府的人溜达完了，不管走的哪座城市也看不在眼里，那些城市一比东京就变成了小村庄了。 对，是那么个意思。哎呀，形容的一点不差呀，这东京果然是繁华热闹啊，人口百万，干什么的都有。人这一辈子要长在这地方，可真是幸福啊。你看房叔还发愁吧，还有这种闲心。哎，他一边嘴里叨叨念念，一边往前走，眼前就是梵塔寺。其实啊，房叔安来过也不止一次了，里里外外也溜达过，由于心里烦呢，信步进了梵塔寺，围着前后转了几圈，又背着手看了看梵塔的工程。天近中午，他有点累了，有点口干舌燥，出了梵塔寺对门有一个清泉茶楼。哎，这座茶楼规模可不小啊，上中下三层楼，不卖别的，就卖茶水。那在东京的人比较讲究，也比较高雅，做茶楼的除了达官显贵之外，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这种习惯，往这儿一坐，沏成壶水，哎，这是一种享受。因此方叔安就进了清泉茶楼。别看他穿着便装，在东京天子脚下有几个不认识他的。开茶楼的掌柜的姓金呢，金掌柜的往外一瞅，哟，伙计们，方老爷来了，开封府的，注意啊！哎，这金掌柜的领着伙计就迎上来了。哎呀，方爷，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着？方叔安冲他们一摆手，压低声音，我来是有事。掌柜的就明白了，人家穿着便衣，那一定是访查什么案子，不敢多问。 是， 方爷，您请到楼上吧。 那好吧。 方叔安上了三楼，掌柜的为前为后，火气擦抹桌案，给沏了壶香茶，摆了四个碟，一碟糖块，一碟花生，一碟黑瓜子，一碟白瓜子，最后把水给满上。掌柜的还想说什么， 方素安冲他一摆手， 哎，掌柜的，别说了，我要思考点事情啊，我先把茶钱给了你。 别，方爷，您这可见外了，喝壶水还能要您的钱吗？我们请都请不来，方爷，我请客了。 不，开封府的人能那么干事吗？公买公卖，该多少钱我花多少钱。方素安拿出一两银子搁桌上， 你告诉我，哎呀，用不了的用。 方爷，您看花您的钱，我们真觉着于心不忍。可您为的是谁呀？每一天奔波劳碌啊，捕盗抓贼，还不是保护我们大伙的安全吗？ 哎，你说那个就远了啊！ 你把钱拿下去吧，叫别人看着不好看。 哎， 掌柜的把这银子就收了，等回到柜台上，管账先生跟他说：“掌柜的，这钱可不能要啊，他非给不可。”那也不能要，想法得加倍给他退回去。开封府的正是上眼皮呀、啊，你看他表面上不说什么，暗中背不住跟咱们作劲儿。人家稍微把嘴一歪歪，就够咱们收拾的，这种人可得罪不起呀、啊。掌柜的想，这怎么办呢？买卖人嘛，道道也比较多。后来把抽屉拉开，拿着块银子来，足有20两啊，拿纸包包上了，外头又包了一层。掌柜的跟这账房先生商量了多时，想了个主意，因此这掌柜的又回来了。 方爷，您合着这茶叶怎么样？ 嗯，还行，味道不错。 是啊，既然您喝着可口，这样吧，你也忙，很少到我们茶楼来，我奉送您一包茶叶，没事回去您品评啊，这茶叶算我孝敬您的。说着话把这包银子推给方叔安了，掌柜的转身就走。方叔安一看这包不像茶叶，用手一摸梆硬，拿过来打开一瞅，哟，雪花白银足有20两。老方心中暗想，真行，不愧是做买卖的人，真点子不少啊。哦，表面上送茶叶，实质上给我行贿。老方有心不要，又一想也难为这掌柜的，如果退回去叫他脸上无光。方叔安又一琢磨，这钱又不扎手，既然他想给我收下算得了什么呢？开封府随言，大不见小不见呗。哎，收下收下吧。其实方叔安也挺爱财，他把这银子拿过揣兜的，恐怕别人看见不好瞧，他翻着小拇狗眼打量打量，一看有那么几十个喝水的，谁也没注他的意，他才放心大胆。银子揣好了之后，一边喝着水一边胡思乱想，主要是想徐良和白云瑞的事儿。方叔安心说，也没有借口，倘若要有借口，我就去找他们去，我实在在家里有点待不住。方叔安想到这儿的时候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，说话的人呢还有点秃舌头尖儿，奶黄的味儿还没完全去掉。他仔细一听是这么说的：我说哥哥，细界极大，无奇不有，你信不信？兄弟，你说吧，你是指什么说的？你看有一些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， 实质上男盗女娼，装他妈大败算。哎呀，什么又给银子了，还不要。结果呢，背着别人不知道他揣兜了。你说这种人算不算伪军籍呢？我看呢，他还不够个伪军籍。这种人狗屁不是，这叫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。王叔安一听是俩小孩的声音，哎，巴的巴的滋味，这不说我呢吗？大老方转回身仔细一看，离他身后不远有一张桌，对面坐俩小孩，坐的上垂手这个小黑脸蛋，呵，黑的锃明刷亮啊，弯弯的细眉，水汪汪的大眼，骨鼻梁，小圆包嘴儿，骨鼻子骨眼儿的。别看长得黑，黑的可不牙碜。头梳日月双杂髻，扎着五彩的头绳，身穿百莲衣。哎，手是那么干净俏皮，下边倒打裹腿，蹬着一双洒鞋。用粉红色的鞋带勒着，更显得风流潇洒。在这黑脸的小孩对面坐着个红脸的小孩，胖乎乎的，鼓鼻子鼓眼儿，也非常好看，头上梳着五个小辫儿，也扎着五色的头绳。这小孩说话多少也有点吐舌头劲儿，恐怕是他们那水土的关系。周身上下穿着一身葱心绿，打着裹腿，蹬着双洒鞋，哎呀，瞅着那么干净利落。你别看俩小孩还经讲谱，摆着八个碟，沏着两壶水，望着一座愣装人灯。大老方心中暗想，这俩小孩是谁呀？哎，他们方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那金掌柜的给我银子让他们俩看见了？多嘴多舌的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什么叫男盗女娼？哪叫伪君子？我老方活到五六十岁了，叫小孩给数落一顿，我也太倒霉了。方叔安也有点火，这叫没事找事儿，把椅子一拉，来到俩小孩近前，把脸一板，你们俩哪来呢？这俩小孩一点都没在乎，抬起头来看看，哪来的还犯法不成吗？那可两说着，有大人带着吗？大人办谢去了，给我们俩哥见了。怎么，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？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南来北往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我怕坏人混进来，因此才来查问。 戏吗？你是哪行的？你管得着这段吗？ 自然管得着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 房叔安没事，这不叫唬小孩吗？把龙边信票拿出来，叭往桌上一拍， 睁眼看看，念过书没？认识字不？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，管得着管不着？ 俩小孩乐了，嘿嘿嘿，我们大戏什么玩意儿？闹了半天是擦屁股挤 啊！哎，你们家擦屁股只是这样， 我小孩你们可够狂的。 刚才你们俩说谁来的？哎，谁贪了银子？ 你贪人家了。那掌柜的给你那包，本来就不系茶叶，那里系白花花的银子，你揣兜了。 我听说那开封府包大人铁面无私呀、啊，他手下的办差官那不循西情啊，贪赃枉法的事一点都没有啊。结果怎么样？这回叫我们发现了，也照样贪赃。不然的话，你刚才冲什么揣起人家一块银子来？哟，王叔安一听坏了，妈老不干这种事儿，妈头冷的干一回，还叫人看见了。这要告到包大人那儿，可够呛啊！王叔安还瞪眼不认账， 嗯，胡说，谁贪银子？那是你帮茶叶， 那你掏出来我们看看。要是茶叶，一笔勾销就没有话说。要不系茶叶，一会喝完水我们就向开封府告你去。这怎么回事？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怎么为什么贪人家银子？开封府铁面无私啊，怎么解释？ 你灭朝呢？我现在就叫你看看。 房叔安叫俩小孩啊，还真给难住了，伸手往兜里一摸，奇怪的是那包银子怎么变软乎了。老方想这怎么的，拿出来偷偷的一看，呵，银子不翼而飞，里头变了黑乎乎那么一咕噜。老方拿过来往鼻子上一凑合一闻，啪，这亏吃这豹不知什么时候给换了一股的狗屎。房叔安好像没吐了，一摔手把这狗屎扔在楼板上了。 你怎么怪事的？ 俩小孩乐得手舞足蹈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你嫌毛病？ 哎，我小孩等等，我这银子哪儿去了？你们俩说实话，是你们俩捣的鬼不？ 那个黑脸的小孩在兜里一伸手把那块银子拿出来了。我说这你还有什么讲究的？刚才那掌柜的给你吸这块银子不？你喝人家一壶水，吃人家不少瓜子，花一两银子换回二十两了，这怎么解释？难道包大人就叫你这么干的吗？找打官司去。方说你看他妈这俩小孩哎，鬼点子也太多了，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掏出去了？这叫贼吃贼，越吃越肥呀、啊！老方有点挂不住劲儿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 来、嗯，什么家孩子真他妈少教育，走，找你们家大人去！ 就这样连吵着再喊，下了清泉茶楼，到楼门口，那黑脸的小孩说。我说你别唬人行不行？上哪去也不在乎你，你看看这门口人来车往有多热闹，叫人看见关机不雅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讲讲道理行不行？ 你可以，你走吧。 就这样一老二少离开清泉茶楼，转到反塔寺的后面，这地方还有条河，沿着河边有不少树林，除了有些人纳凉之外，相对的来说人比较少。他们到了树林边上站住了，还没等房叔安说话呢，那个黑脸的小孩说话了。我说你挺大脑瓜子，还没鼻子，世界上难看的人还有比你再难看的吗？ 你这你管不着，我天生就这模样。小孩，你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拿出去呢？你叫什么名？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？说，你要不说，我拿锁链把你俩锁上，带到开封府打官司坐大牢。 大脑瓜子，你还别唬人，小太爷经历多见得广，什么细面没见过呀？哎。哦，你拿开封府你就能把我镇住了。好吧，在没上开封府以前，我们小哥俩先教训教训你， 说着话，黑脸这小孩冲着红脸的小孩一瞟眼儿，那小孩暗中就下手了，在房栓身后使了个高挂扫堂腿，扫啪扑通，把老方是勾倒在地。俩小孩一个摁身子，一个摁双腿，举起俩小拳头来，这顿揍跟敲鼓一样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可把老方给揍苦了。你，哎呀，救命，救命啊！这俩小孩一边打着还一边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坏，你竟他妈调理别爷爷了，这回别爷爷该收拾收拾你了。你看我们小哥俩给你领这地方好不好？地下一色都是条席头铺的，你知为什么上界来吗？ 不知道啊。 省得你他妈用土炮，你小家动不动就装两袖桶土，拿界往唬人。我们怕上你的当，才把你领到这地方来，这连土面也都没有。 哎呀，我的娘哎！怎么这俩孩子比我还坏呀？救命啊！别拿了！ 这下围了不少人在这看热闹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哎呀，这事儿真新鲜呢！小孩打大人呢，有人认识。哎呀，我那位那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房叔安西巴大头鬼吗？ 对，是的。 这不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吗？可不是怎么的？那俩小孩是谁？ 不认得。我瞧着啊，今儿非热闹不可。 越围人越多，把房叔安揍的是鼻青脸肿啊！正在这时候，突然听人丛之中有人弹奏了一声：“嗯，哼，完了，休要在此猖狂伤人。”白衣神童小剑魔，大 我 两二还不住手吗？把俩小孩吓了一跳，赶紧从房叔安身上站起来，顺声音甩脸观看。房叔安一听这心呐，吃了槟榔顺气丸了，心说我的小剑魔老祖宗你可来了。结果甩脸一看，大失所望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圣手秀士方一文。方叔安这个泄气，心说话他妈这个倒霉蛋又跑这儿来唬人来了，但是眼前没有帮手，还得靠着他。 哎呀，臭豆腐，快点来帮忙！ 乌鸦混账乌鼻盖子，方叔安不要害怕，看我老人家收拾他们。这才要二坏斗二小。 凡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月呼啸着。